且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播出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哈森。 今天我们请哈森来跟我们聊一个人质事件。那我想呢，在发生在悉尼这个人质事件，大家一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啊，作为香港人可能会马上就联想到之前在马尼拉发生的这个香港的人质事件。那不过这次的悉尼人质事件在结果上大家就会显得当然是没有办法跟香港的这么惨重的这么一个结果相比，但是依然不是完美的。现在发生在15号的这样一个人质事件呢，是一共导致了包括劫持者在内的3名人员死亡，其中2位呢是人质，另外还有3名重伤。那现在死亡的2位人质呢，一位是34岁的这个咖啡店的经理，那另外一位呢是38岁的一名女律师。那这个经理他为什么会死亡？因为在这个劫持过程当中啊，有一天晚上他就发现这个劫持者他好像在打盹儿，就已经是打瞌睡了，已经是表现出倦意。他于是尝试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我们自救的一个好的机会，去抢他的枪。但最后呢是扭打作一团，这个枪呢就擦枪走火了，最后反倒重伤了他自己。当然他也是抱着一个非常无私的这么一个目的，是为了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去逃离出这个劫持者的魔掌，但是最后非常非常的可惜，令人难过的这样一个结果出现了。那另外一位这个38岁女性呢，她是一位悉尼的律师，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可惜，最后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但现在就让人非常多的这个疑问哈，你说这个劫持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那跟现在的警方披露的东西出来，他似乎跟这个 ISIS 就跟这个恐怖组织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实际上呢，他又是在当地啊，他是有这个长期的暴力犯罪史。去年的这个叫莫尼斯的这样一个劫持者呢，更是因为他的前妻遭到谋杀被指控为是从犯，因为当时这个主犯的是莫尼斯的女朋友，但是当年的这个12月12号他就被获准是有条件的保释了。而且这个人现在是显示着他长期受到了这种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当年怎么样去的澳大利亚呢，也是因为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所谓的难民他申请了，而且是他现在拥有当地的这个永久居留权。 对， 所以这让当地人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这么一个有案底的人最后你居然是保释了，保释完了之后后呢你也没法控制是吧，最后就导致了现在这么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结果。 这个莫尼斯呢，这个凶手呢，就是被当地的警察跟司法部门形容为一个有暴力犯罪，有迷论这个极端主义，还有精神不稳定的一个人，还有就是令人极其不安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事件发生之后呢，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呢，他阿布德就说，为什么这样有嫌疑的一个人会，为什么可能对社会会构成危险的一个人就可以走在街头上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当局呢现在都在调查，还有在检视，就是他们那个制度应不应该对一些比较嫌疑比较大的人，就是进行一些监视，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做法。 其实面对这样劫持事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有没有伤亡啊，在其后呢，我们会考虑说这个目前他跟 ISIS 有没有关系。但是你说最早的时候披露出的是他是孤狼式袭击，就是说一个人哈， 独狼式的， 对孤狼式袭击嘛，说那跟其他可能没有什么什么关系。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的一些做法，还有他的一些影响，可能会后来呢说这跟极端主义可能受其影响。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澳洲原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个地方，很多人会认为说跟其他地方美国相比的话会安全很多。但是那这次为什么会受到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它打破了这种澳洲的。 对啊，如果它发生在欧美的时候， 就 比较就 不会那么 容易看见，但是发生在澳大利亚当天的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也，也感觉到有点惊讶，就是 surprise。 哎，这个人他出生在伊朗，他是96年的时候去的澳大利亚寻求避难。 那根据这个法新社呢，他们有一个报道说，他曾经在个人网站的一条留言中说呢，我从什叶派改成了逊尼派。那我们知道伊朗呢，它是什叶派穆斯林国家，而伊斯兰国呢，它是逊尼派武装。所以呢，他在跟警方对峙过程当中，他就提出了几个要求。其一，我要跟总理之间面对面的对话。其二呢，是要求这个澳大利亚当局你送我一面这个 IS 的旗帜。但是呢，整个过程当中他又没有爆出他跟 ISIS 是有关联的。那现在警方还在调查。可是呢，现在我看到这个警方跟莫尼斯的前律师一个叫做麦尼肯迪特西斯的人说呢，他说啊，他可以向公众保证这不是有组织的恐怖团伙的所为。他说这不是那种有协作的恐怖事件或者行为，只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做出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但这听上去就更可怕了。你说组织是吧，还可以，你可以 有组织，还可以查看就是他背景是怎么样，什么组织就支持他，有什么关联。但是如果他是独狼的话，那就是说 你就是防不胜 防。个别的情况就是他突然间就是想到就是概念上要怎么进行这个恐怖事迹，他就做了。 没错，哎呦，这个说上去真是让人这个毛骨悚然。 是啊，之前我看一个推论是这样说的，说这个阿伯特之前呢，在奥巴马宣布说这个澳洲也将支持，就澳大利亚也支持这个美国所谓的这个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反恐，所以呢，他是率先第一个跳出来的，就阿伯特。那么也就意味着当时那一刻开始，澳洲就已经处于一种就是说可能会面临这种恐怖分子或恐怖主义来打击的一种对象。 对， 但是现在你看到这种关键是一个一个的蹦出来的话，这种孤狼似的，对于澳洲来说是很难治理的。那现在其实阿布多他也在想说很多人就在说这个人可能会受到一些所谓的极端主义的影响嘛。那现在你现在只能说这样的一种想法可能会让别人还能稍微安慰一些，就觉得这个如果说这样下去的话，那可能会去控制所谓的一些从外国回来的一些回流的一些跟这个伊朗或者说跟这个 ISIS 相关的一些人员。 还有我觉得就是澳洲当局就这么快就公布，就是说这应该是独狼的行为，我也觉得有点怀疑。他这个案件还在调查，包括那个死的人质是为什么死，还有这个人的背景，还有他背后的有什么故事。但这么快就说他是独狼的行为，我想是去安慰就是民众，就是让大众不用太恐慌。但是我觉得他背后肯定还要做更多更深入的调查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但是现在说到澳大利亚的这个悉尼哈，当地我看到就有这么一个很也是有正能量的这么一条新闻，就是说呢，当地他们为了防止就出现对穆斯林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歧视，他们就在 Twitter 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发动了一些行动，就说我跟你们同在。因为发现呢，这有些穆斯林的妇女，她们害怕就在社会上面，在公众的生活当中遭到一些歧视，她们会把她们原来的这种民族的打扮，比如说头巾，她就会下意识的改变自己的装束，为了淡化自己穆斯林的身份，就是为了害怕说因为一个恐怖分子，我们这个社群当中的一个人，导致我们被所有人排斥和孤立。但是澳大利亚人他们不这么想，就看出来他们有这种下意识的调整行为，就是说安慰他们，你们不要担心，我们知道只是你们群体当中的个别，不能排除，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对你们所有人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正当性哈。那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也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那其实我们凤凰卫视呢，也是有派出一名记者去到澳大利亚悉尼当地进行采访，也是黄芷渊，也是我们 U Radio 特约评论员。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他，听听他在现场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包括现在政府有没有进一步的跟进的行动，警方有没有进一步的表述，包括社区，包括普通的民众，他们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件，也包括这个劫持者本身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和故事披露出来。我直接把时间交给芷渊。芷渊， 是的，其实昨天呢，我们在现场呢是独家采访到了新南威尔士州警务署的探长，也是调查这起案件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目。那么他就向我们表示呢，虽然说这起的人质事件呢已经是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案件当中呢仍然是有很多的疑团呢是没有解开，包括这个枪手他劫持的动机等等，所以呢后续的调查呢现在已经是展开了，那么估计呢还需要一段时间。而警方呢也是在现场呢是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的登记处，来搜集目击者的资料，希望呢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么包括呢在事发期间以及前后所发生的事情等等。 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澳大利亚呢一直都是美国的盟友，而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兴风作浪之后呢，澳大利亚在今年的九月呢是参与了美国打击这个组织的军事行动，是引起了伊斯兰国非常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呢，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个反恐级别呢是提升到了高级，也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级别之下呢，意味着恐怖袭击呢随时可能在国内发生。那么这一次的人质事件呢，事发初期我们看到这个劫持者一度呢是要求人质向窗外呢是展示一面写有阿拉伯文字的黑旗，所以一度呢是有人怀疑，诶，这事件呢是不是可能是与这个极端组织是有关呢？但是很快我们看到有媒体呢就报道说，这个旗帜上面写着的是伊斯兰教的一句证言，并没有说呢是与这个伊斯兰国组织呢有直接的关联。那么警方现在呢已经是确认了，这个犯案的枪手呢是一名49岁本身就有精神问题的伊朗籍的男子。那么他在1996年呢是以难民的身份呢到澳大利亚呢是寻求政治庇护，而他本身呢就涉及了40多起的罪案。警方呢已经是证实了，目前呢是看不到任何的证据呢说他是与其他的人士或其他的组织呢是一起去行事，所以我相信呢这起呢肯定是一起个别的案件。那么我们看到在事件发生之后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呢是多次的见记者来表示对事件呢是非常的关注。那么他形容呢这起的事件呢是很可怕和丑陋的，而当局呢会认真去检视和总结事件。但是呢他也表示说澳大利亚人呢已经是有了心理准备去应对，所以相信呢对于反恐这个决心呢是不会有任何的动摇的。我们知道刚刚也提到了，劫持者他在案发之前呢已经是面临了40多项的指控。那么但是为什么当局还是会批准他有条件去保释呢？为什么当局没有发现这种可能潜在的这个危机呢？而我们知道根据当地的法律呢，其实呢悉尼所在的这个新南威尔士州呢在明年一月开始呢就会强化有关的法律，也就是说呢对一些具有潜在危险的一些人士的保释条件呢会实施更加严格的审查。只不过呢我们看到距离这个法律生效呢还有不到两个月，但是呢本来不应该呢是获得行动自由的莫尼斯，也就是这次案件当中的这个枪手呢是发动了这起的人质事件。所以说我们知道尽管这个悲剧呢已经是发生了，但是在后续方面呢更多民众所感到遗憾和气愤的就是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澳大利亚在安保方面的措施啊，包括移民政策，还有是难民的庇护政策等等。那么这些措施和政策是否存在问题和漏洞呢，都是大家所关注和需要探讨的问题的。那么再说回一些现场的情况啊，我们看到这个悉尼市中心的马丁广场呢可以说气氛呢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平静了。那么我们看到市民的生活呢也是恢复了正常，而警方呢除了是封锁了出事的这个咖啡厅外的一些小范围之外呢，其他早前的封锁区呢基本上已经是解封了。那么这几天我们看到呢不少的民众呢包括一些在悉尼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呢也是自发来到现场呢是献花来悼念事件当中呢遇难的两名人质。那可以看到其实临时献花区呢一早就变成了一片花海，而在这个出事的咖啡厅外的这个封锁区的围墙呢也是变成了一道花墙。至于你说有关这个歧视问题呢，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呢有一些抵制穆斯林的活动或者说是歧视的新闻。包括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见有不少的穿着这个穆斯林服饰的人士呢也是来到了现场呢是献花来悼念这个遇难者。反而有一点我觉得是在这个案件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可以观察到的是，澳大利亚人是表现出一种比以前更加团结，还有就是更加不能对这种恐怖袭击低头的这个力量。那么这我觉得也是不少当地的民众呢希望可以表达的信息的。那这可能就是我们在现场所观察到的点点滴滴，烦死我。 好的，谢谢芷渊来自悉尼现场的报道。那刚才芷渊讲到的一个澳大利亚的法律哈，那确实是本来他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松绑的这么一个法律，就是说之所以现在莫尼斯能够被放出来，可是呢他们就发现这个松绑一段时间之后呢，在新南威尔士州接连发生了很多起的恶性的案件，就促使他们当地的州政府就在八月份，今年的八月是决定来推动这个强化的法律。根据修改之后的方案呢，如果嫌疑人被司法官认定为他存在着不可接受的风险，那么这个人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释，也就是刚才芷渊讲到的他们在加强立法这么一个过程。但是 呢，非常可惜，因为这个过程呢，他要在1月28号才生效，也就是距离现在他作案呢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法律的一松一紧之间呢，也就是让莫尼斯他获得了作案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好，那其实说到劫持人质事件，我相信我们是从这个菲律宾的马尼拉的人质事件就是一路看过来的，会发现中间有很多包括劫持者这个和人质之间他们的一些互动哈，有可能会在那个一刹那之间就会影响整个事件的一个走向，这也让人非常关心啊，就是这个警方他在解救人质过程当中一些技术性的处理和策略性的选择。那么等一会儿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是来自浙江警察学院的警官，从这个警察的技术和策略层面来帮我们分析这次澳大利亚警方的表现，我们应该给他们打多少分。三立华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沈。 其实把这起的悉尼人质事件跟2010年8月23号发生的马尼拉人质事件相比呢，你会发现当时这个菲律宾的警方可以说他们是具备这个强攻条件的，但是因为期间缺乏组织，也是错失了很多次的强攻最好时机，最后拖延到最后呢是这个贻误了时机，所以呢才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责骂，也是为香港人所不能接受。但是这一次可以说呢，澳大利亚警方他们在最开始这个策略可以说是运用得当的，但是最后为什么我们发现他是在拖延了这个拖了17个小时，就对峙17个小时之后才选择强攻呢，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最后的是人质的死者之一，就是那个经理，他去抢枪是吧，因为他发现他那个开始有这个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情况，他认为是有了一个机会了，但是反倒呢是最后这个可能是有激怒劫匪这么一个嫌疑，最后扭打作一团，这个枪是擦枪走火，最后他成为这个中枪身亡者。那所以总体来说澳大利亚警方这次没有向大家外界有预期说，因为毕竟还是有3个人死亡包括劫匪在内，所以会不会他们在这个策略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恰当的地方，但是呢批评声音显得很少这次。那我们也请到了国内的一位专家，是浙江警察学院的警官徐科，我们来请这个徐科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到底澳大利亚警方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当下的选择。那如果作为普通人，万一是我们这么不幸运碰上了这个劫持事件，作为普通人如果是选择自救的话，又应该考虑些什么，我们来听一下。警察在考虑在选择这个强攻的时机一般会考虑什么，是不是说要看绑架者他是不是处于困倦啊，还是处于最焦虑的时候。那我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呢，警方是在绑架16个小时之后开始强攻，因为呢是有一个咖啡店的经理，他就看到绑架者开始打瞌睡了，他就跑过去抢他的枪。那正是因为他抢枪呢，导致在咖啡店里面是扭打作一团，那警方呢是被迫的开始选择强攻。那他们这样的时机选择的怎么样？ 这个选择强攻的这个时机呢，也是要视现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因为这个当然肯定首要的还是要拖时间，如果你一开始就强攻的话，可能如果不成功这样造成这个更大的人员伤亡。如果说你这个强攻，如果对你提到这个，就是说让这个歹徒他处于困倦期，或者说因为时间的长，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这个集中精力，歹徒他也会困倦，也会这个放松警惕。那我们有看到这个有人质从这个侧门逃脱的这种情况，这说明这个歹徒他出现了，就是说对于现场的掌控的能力出现了这个放松。 嗯，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你前面有提到这个谈判的这个情况，谈判呢这个是有一套标准的，那有些可以谈，有些不能谈。他这个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宗教的极端分子，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恐怖事件，他甚至有这种自杀性的这种恐怖事件。 那这种你没办法跟他谈，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图财啊，或者说图其他的这种东西，他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就是为了制造国际影响，你这个没办法跟他谈。 嗯， 这种肯定最后还是以强攻的形式来结束这个解救。 嗯，好，那关于被绑架者的这个自救的时机又应该怎么样选择呢？ 啊，这个自救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应该尽可能的就是等待警方或者专业人员的解救。一般的这种被绑架者呢，他不具有这种与歹徒的格斗能力，那么这种时机其实很难把握。我们还是希望被绑架者更多的是服从歹徒的这种要求。 对，好，那最后哈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防范，因为这个人他其实不在悉尼警方的恐怖分子的名单，但是他是有长期受到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危险分子，是澳洲所谓的麻烦人物。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在社区当中就控制他，避免他出现最后这种大面积的伤害他人的行为？ 这种独狼式的恐怖主义呢，其实比较难防范的，因为他可能之前可能大多数的独狼主这个恐怖主义他没有案底，然后呢他有一些人呢可能之前有一些言论，比如说在这个互联网上或者说在他的朋友圈里面，他会散播一些比较极端的言论，发一些图片啊，或者说这个发一些恐怖性的这种恐吓式这样的言辞。那么这种人呢，我们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社区，那我们这个有一个叫社区警务的概念，就是从社区的这个层面上呢，对于这些比较有这种潜在威胁的这么一部分人要进行这个摸排，然后呢进行这种监视，尽可能的防止他在闹市区进行这种恐怖活动。 好，这是浙江警察学院的讲师徐科警官他的一个分析啊，就是说如果这么不好踩，大家这个被万一哈就是被绑架，还是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我觉得这个也很容易理解，就是首先你不能去刺激那个警匪，尤其是如果是这种恐怖袭击，恐怖袭击可能也不是一般的袭击，因为我看过之前徐科他有本书，他就提到了一个叫做斯尔格尔摩症，就是有人他甚至可以利用啊，说这个绑架者的这样一个感情，你做到了最后，你有可能这个被绑架者他是会受到绑架者这个情绪的感染，也或者是反过来，就是绑架者他又会受到被绑架者的情绪感染，这双方都有的。当时为什么这个词语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 斯德哥尔摩， 对，70年代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他是发生一架绑架案， 嗯， 但最后呢是被绑架者他对这个绑架者他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知道吗？ 有这种感觉， 是吧？ 我 听 过这个， 他产生了爱慕之情，最后呢是要出庭要审判的时候，他们反倒是拒绝出庭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微妙的一种情感的这个变化，也有是反过来的，就是这个被绑架者，我听过李玫瑾老师在《锵锵三人行》讲过一个案例，就是说他因为理解到这个绑架者他可能是缺少爱，那种从小缺少父母的爱，他就跟他讲一些就出自于自己的善心，就跟他讲一些很温暖的话，讲讲着最后那个绑匪他都被感动了，他感动之后呢就把那个被绑架者给放了，这也是有的，而且不少。 刚才呢周先生是不是 徐科 徐 警官， 对，徐警官他说了，就是作为人质就最好就不要轻举妄动。 对， 其实我觉得我当然同意他的意思，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澳大利亚这个事件，还有我跟早年在那个马尼拉发生的事件里边，都同样有人质试图去抢那个凶手的那个枪。 对， 我不敢想象，就是在当时候那个压力那么大的那个情况，给人家用枪指着你的头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反抗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想的就是在当中，可能他们有一个判断，比方说他们看到就是那个枪手就是可能软化，或者是比较疲累，因为当时候就是人质就是人数比较多嘛。那如果他们看到这个情况，可能他们真的会动手，因为 可以合力行动也可以， 对，因为 就是 当时候已经等了蛮久的时间了，那他们肯定在那个压力那么大，他们可能一直在等那个警方去做动作的，但等来等去也没有结果，所以他们就动手。但毕竟对方是拿着枪的，就是 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肯定没有那个能力跟他对抗了。 是，其实我想到一个我的例子啊，其实那个但不是枪是刀，就我做一个原来一个 你被绑架过， 不是被绑架过， 吓死人了。 是那个车里面突然有一个人说管我们每个人都要钱， 真的呀， 真的 呀。什么时候？ 是在前几年，在就是河北一条公路上之后有一个车这样的，我在那个大巴里面之后呢， 真的遇到劫匪了， 遇到劫匪。但是这个、我觉得其实在国内这个不算什么大事儿，因为他拿纸刀， 这还不是大事儿啊， 他只是说那个要求你们给一点钱。后来呢？有些人就被划伤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护着自己的包，护着自己的包，完之后就不怎么想给。那可能他真的很有钱。完之后到我这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把钱包打开给他看， 想要多少、要多少， 随 便拿。 对， 随 便拿，完就微笑给他。 但你没钱会记录他的。 对，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他到你这的时候，也就是拿过去，他也不会说。 就是你当时立刻反应是我满足你的诉求，别激怒他。 对，我当时反应、第一反应就是你给他。撑死就损失一点，但是不会怎么样。后来他是逃走了，所以这个事儿好像就不了了之了。 有报警吗？你们 没有，因为他直接跑掉了嘛。 那你的经验是不是先稳住对方的一个要求？ 那天我们所有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受伤了，就是他胳膊被划伤了一下。 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护包是吧？让那个劫匪觉得我怎么样我都从你那拿不到钱。 是，其实在，在大陆里面有很多地方有那种所谓的那个包的那种大巴车，就是它也不算是特别大巴，就是小巴和大巴之间那种车，它是可以从就是走长途的、那种长途车，其实在晚间的时候、夜间的时候特别危险。通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哎，这个人他是本来就坐在车上，还是从下面上来的？ 对，他就在车，他在车里面的。对， 哇，这个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 是吧？你不知道，你就跟一个劫匪坐在同一个大巴上。 对，那孙伟，如果当时候就是那个劫匪，就是他没有走，他停留在那个坝里面，你会做什么事情呢？ 没有，他后来是 他要完钱，他就下去了。 对啊，对啊。 哎，就是当时你们在这个情况的时候，有没有人说这个 有人 反抗？ 有人， 然后我们集体。你想，他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是吧？他不就一把刀吗？那有没有可能几个壮汉把他推倒，把他刀抢走，然后把他轰下去？ 关键我觉得那个车上没有几个壮汉。但之前我看到另外的新闻里面有， 你不是其中一个吗？ 有人去就是采取这样的政策，但是就这种方式啊策略，但是这种策略的话也有一些危险性， 有风险。其实 因为你首先你不知道劫匪他会不会什么什么空手道跆拳道，那你本身你的能力够不够？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自己能力够，你可以去尝试。比如有些人什么练过武术的，那你可以尝试。但是如果没有练过的话，像我们这一般的人，我觉得还是不要尝试，因为这样特别容易被划伤， 对， 特别危险。 至少你损失多少钱？ 就几百块钱吧。 好了，你看这个，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他有可能就会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看你当下怎么样选择。 我突然间想到这个澳大利亚那个事件，就是曾经有五个人质就趁那个枪手就是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就自己 跑出来了。对， 这个事件他们成功逃走了。那会不会剩下来的人看到有这个潜力，就是认为这个枪手就是水平都不太够，所以去抢他的枪了？ 哎，但是我又有另外一个联想，我说会不会看有人逃走了，说我已经开始失控了，失控之后这会不会对于他的这个枪手本身他又是另外一种刺激呢？我不知道，我说会不会因为他一个一个逃走的时候，会发现我手上人质可能慢慢的 少了， 我可能没有什么筹码了，这个时候会刺激他，我必须得进行下一步行动。当然同时也在刺激警方，说已经开始在异动了，就不是光是拖延时间这么的简单。那当然每次的这个抢劫他都有不一样的这个诉求，有不一样的情况。那遇到可以控制的时候，那我们有的选择。那像在空中，我是看到当时是这个911劫机的时候，就本来有一架飞机原本是会撞向白宫的嘛，后来因为乘客集体反抗，因为没得选，警察没有在飞机上帮助你的，你没有办法依靠外力，只能依靠自救，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是豁出去了，就是集体反抗，最后是避免出现撞向白宫这样一个结局。这又是解救自救成功的这样一个例子。所以没有可能没有一个标准，只是说大家必须得因应自身的情况和现场的情况做出最合适当下的一个判断。 对，因为刚才是警官跟我们说话嘛，他肯定劝喻我们平民百姓的不要跟那个匪头去角力了。 好，那现在我们这个分析完了技术的层面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这次会发生的澳大利亚本身觉得这么一个和平的国家，又是四面环海的，也不在各种的反恐啊和这个舆论风暴的中心，为什么这次是他？那尽管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是跟 ISIS 有足够和直接的联系，但是这能不能就消除一切对于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联想呢？我们等一会儿也请这个赵楚老师，国际问题的专家，军事问题专家，帮我们从这个国际关系和军事层面来解析这个事情。好，三点化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夏森。 其实呢，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呢，他在15号就发表过一个声明，说呢，有迹象显示劫持者发动这个事件是有所谓的政治动机。那么，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察部门的主管他也说，他说警方呢最初就把这个事件当作普通的劫持人质事件来应对，但是随后呢把它定义为这恐怖主义的事件。那大家可能会想哈，为什么这次澳大利亚会成为这个袭击目标？那这会不会跟澳大利亚加入这个打击伊斯兰国联盟是有一定的关联？那阿伯特呢之前还讲过，他说至少有70个澳大利亚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大约有20个人已经回国了。那么澳大利亚国内呢还有大约100个人为那些已经抵达中东的澳籍的圣战主义者提供支持。那么根据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呢，极端人员可能在澳大利亚发动斩首民众和袭击政府机构等等的恐怖袭击。那这样的新闻一散布出来，也是让当地的民众和当地的政府对这样的武装人员和极端分子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没错，其实刚才芷媛也提到了说，其实从今年9月开始，澳大利亚就把这种恐怖袭击的预警级别啊，从这个中级提到的一种高级的一种状态。同时看到你这些极端分子和就是所谓从中东回来的一些武装人员啊，保持一种高度警惕的状态。但是你看，其实呢，原来说这种10年以来，这是首次意味着恐怖袭击可能发生的一种状态。那现在你说，现在澳大利亚众议院10月已经说就通过了一种反恐的修订案哈，规定本国公民呢前往这种恐怖地点地区呢属于犯罪行为。你说他即使说公布了这样一个说你去那个恐怖地区就算是犯罪，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看到我们刚才说的有几十人或100人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这些人怎么办？他们是否在黑名单里面？我们面对这样的人呢，是否是应该去进行一些 对怎么样去监控 这 些人是吧？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他们居然是有胆量去选择一些所谓的自杀性的袭击的话，他们可能本身已经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了，他是愿意豁出自己的性命去进行他们定义当中的所谓的一个圣战。那当然这个事件也是让大家更加担心，说为什么澳大利亚原本大家并没有觉得它是处在反恐的这个中心的这么一个国家，也会卷入这次的纷争当中，是不是说明其实现在的反恐它已经是不能让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是独善其身？那反过来对于现在当下的中国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借鉴意义哈？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国际问题和军事问题专家赵楚先生来听听他是怎么样分析的。 这种突发的恶性的事件啊，从目前看我们还很难定义它是一个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事件。为什么呢？因为恐怖主义它首先它的政治性是吧，它的组织性，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这些特征都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从目前看，大多数案例来看，恐怖主义一般来说它还有一个国际性的特征。那么从目前报道的情况呢，还很难定性说这起事件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恶性刑事案件，还是一起有国际背景的、有组织的、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这样一个政治性的恐怖袭击事件。因为澳洲警方也对外宣布，包括他总理讲，这也是在一个深入调查过程中，所以目前我们还很难做一个结论。那么应该呢注意到呢，这个有可能会构成一种未来社会恐怖的一种现象的一个模式，就是一些有着独特的政治见解，或者有一些不同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一些政治见解的一些人，一些个人，他们可能会采取这种像 绑架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也提出一些政治诉求和目标来进行这种犯罪活动。那么如果这种模式被树立起来的话，我觉得最起码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这个不仅仅是澳洲社会这一期已经发生的案例，我们看到这样，那么在欧美社会也好，甚至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在很多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些无论是心理上还是思想意识上有问题的个人，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小群体，也许他本身并没有加入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并没有什么这个国际性的组织性的非常明确的政治性的背景，但是当他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对社会采取比较大规模绑架、暗杀、破坏，他们通过这样的行动来彰显一种所谓跟社会大多数人主流不同的价值观或者说主张。 那这次我看到澳洲的这个总理他也是不断强调说我们的警察装备非常的精良，也是训练有素的，但是说实在话哈，澳大利亚的反恐实力到底怎么样？ 当然任何国家它这种最精英最精锐的反恐情报系统行动力量都是高度保密的，那么从我们知道的这些全球有名的这些恐怖这个反恐的分队，包括特别是它的情报指挥啊，这些系统的运作方式，甚至他们部署的地点，甚至这些队员本身，你想望他们出现的时候都带有面上涂有迷彩或者带有面具，都是高度保密的。所以呢，我们仅能从一些外观来判断，就是澳洲由于在2003年以后，他们对于这个伊拉克战争、对美国为首的一些国际事务高度的参与，所以呢，应该说他对反恐的级别、内在的级别，应该说他程度可以推测是非常高的，他戒备程度也是非常高的。那么从这次行动呢，我们看到他现场的这种表现来看，他对现场的控制啊，他的这个兵力的部署啊，包括最后投入枪攻的这种行动模式，应该说和我们了解的社会世界上主流的这些精英反恐分队的做法是如出一辙。所以从这个呢，也可以侧面来推演，就是澳洲在反恐的这个精英方面，它的培训包括力量部署方面，它的指挥体系的建构方面，情报系统的搜集方面，特别是你看到它对公众的这个社会公关，就是新闻消息的这个把握方面，都是控制得很好的，很专业，有很高度的专业性。 那其实澳大利亚这次一开始大家还在怀疑有没有跟恐怖组织跟 ISIS 有关联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种意外哈，说为什么澳大利亚也会受到这种恐怖主义的威胁，但是实际情况是不是说澳大利亚因为它又是四面环海呀，似乎是远离这种风暴的中心，它就没有威胁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这个情况当然是不能这样讲的，因为我们看到从过去十几年哈，二十余年，实际上更早的话，我们可以从80年代、70年代看到，国际恐怖主义它这个兴起扩散，它本身是一个全球现象。你在2001年的战争以后，我们看到先是巴基斯坦北部，然后甚至包括泰国南部，菲律宾、印尼，是吧？然后是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然后在欧洲方向呢，我们看到从马德里爆炸到欧洲的这个对针对英法的这些行动，那么甚至在更早，在90年代，在俄罗斯，由于车臣问题，和这个也引发了这种大规模的系列的，甚至一次几百人的这种绑架案。那么在中国也发生了一些跟这些行动性质有关系的恐怖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恐怖袭击是现代社会之癌，是每一个社会，不论是澳洲也好，是北美也好，还是全球的一些其他所谓不太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好，都遇到这样的现象，所以澳洲不会成为一个恐怖袭击的例外，这是肯定的。尽管这一次的行动怎么定性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包括澳洲在内，因为澳洲是一个第一种族非常多元，文化非常多元，其次呢，澳大利亚在近年以来在一些像伊拉克战争啊，像这个中东事务啊，包括东南亚事务的一些事务当中啊，也希望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恐怖行动或者说恐怖国际恐怖组织会把相当的目光针对澳洲，这个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那么恐怖行动有没有发生，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就像欧美也好，澳洲也好，中国也好，不是取决于他会不会对你有兴趣，而是在于说你的这种防打的体系建设力量到底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的防打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程度，有相当的威慑作用，那么他的恐怖组织可能会对你的 兴趣或者行动的这个愿望暂时会压制，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那这个案例哈，虽然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它直接跟 ISIS 是有关系的，但它实际上会对于全球反恐的这样一个行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是启示吗？ 首先这个启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嗯， 这种个别人，这种个别的极少数人在社会当中，他们会因为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或者是信仰问题哈，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暴力形式来张扬这种主张。那么这种呢，所谓独狼型的行动或者这种偶发性的行动，它比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这种国际恐怖行动呢，它就更难防反，它行动上更有特点，是吧？那么过去对于国际恐怖组织所采用的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说这个控制和追踪资金的流向，是吧？通过这个人工情报的介入等等等等，包括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网络。那么在针对这种突发性的偶然的，是吧，个别型的，那么它的难度会增加很多，是吧？可以在某种程度讲，你可能是根本就没有办法从情报上进行控制， 嗯， 是吧？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是澳洲不管这件事是一个真实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还是一个独狼型的事件，还甚至说可能就是一个偶发的一个恶性的刑事犯罪案件，但是通过媒体的这种传播，澳洲人应该说是受到了恐怖袭击和恐怖主义袭击，社会受到恐怖主义袭击这样一个最生动的一课，所以澳洲整个社会对这件事情，对政府的反恐力量的部署建设，包括整个社会当中反恐这个重要性的认知，我想会提高很大的一步。 嗯， 那最后呢，我觉得对全球而言呢，对全球社会而言，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就是人们会意识到在那些多元多文化多种宗教信仰的社会里，可能会有一些很突发的事件需要控制。 好，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们要不然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呢还就现在澳大利亚社会他们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再做一些简单的回应。好，三 D 化新闻稍后继续。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蔡蔡。 在这样危急的事件当中呢，就更加显出理性力量的可贵哈。我就发现整个事件，一个是警方呢，虽然是结果不太完美，但是总体他们的策略推进来说并没有一些特别大的纰漏。一个就是他们那个阿伯特，他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公布关于恐怖主义的信息，什么时候我会勒令停止公众对于这个事件的过分的关注，比如说媒体他们是怎么样报道的。因为当时他发生那个地点哈，他是在一个闹市区，紧挨着这个银行的两大商业银行的这个总部所在地，同时呢，它的那个地点呢还是当地一个媒体叫第七频道的这么一个编辑部。当时呢，第七频道它是全程进行直播，但是后来呢，政府就让它停止，他说因为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你不要再播了。我在想他为什么说你不要再播了呢？因为中间那个劫匪他不是有诉求吗，说我要录下我的片段，我把我的诉求都拍进去，我让人质帮我拍完之后呢，你给我拿到媒体上去放。但是政府他是不答应的，你看，而且他说你给我一面 IS 的旗帜我要去展示，政府也不答应，这说明他是有很大的这个底线的这么一个坚守的一个态度的，哪些我可以做哪些我不可以做。而且他也劝喻说关心这个事件的民众，你不要去转发他的那些东西，你要是转发你其实就是帮助恐怖分子在宣扬他们的思想，这个是不行的。 对，如果这是答应了那个这是全媒一起在播， 对， 就是答应了枪手这个要求， 对，其实你就是在给 恐怖分子在做广告，放在那个画面前面就变成了卖广告了，这个更多人就觉得他的那个主机变得跟那个狂野。 对，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整个民众的一个理性的力量，他是看到说这是一个犯罪分子，是一个穆斯林他进行的一个极端的恐怖极端的这个行为，但是并不能代表全体 所以呢他们就会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动这样一些有很多人很多人跟随的这样一个活动，这真的是让人感觉到这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其实 但民众也是多元性的，因为有一些人批评就是有一部分民众呢就是跑去那个进去就是那个咖啡店的前面去 selfie， 就是拍自己的相片，就放在自己的那个 Facebook 里面，就是让人家去看。所以呢很多人就批评，就是有部分人就是很无知，就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不但你自己有危险，同时间也帮那个恐怖组织做了一些广告宣传。 没错， 所以就是民众也是多元化的。 其实从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感觉阿伯特还是一些其他民众其实相对来说保持比较从容的一种状态来应对这个事情。但是你看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其实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化的这种移民式的这种国家啊。 对， 但是你看到其实本身这个人就莫尼斯他本身也是移民过来的，他算是移民了，因为他是在1996年前往澳大利亚 政治避难。 那你说其实现在获得这种永居的人物里面，其实要么一种呢就是说所谓的就是那种例外的一种签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政治避难。那他这样的人是否要控制，以后会不会对于政治避难的这种人 对 要所有 这个现在他们也在进行反思，就是说对于这么一个劣迹斑斑的人是怎么样让他进驻的，而且是让他获得了这儿的永久居住权。你会发现呢他们在发生这样一个事件之后呢是有一个清晰的这么一个图表，就是哪些问题我是立马要解决。那像阿伯特他也是在媒体上对于全体澳大利亚民众说，我保证你们获得你们应该得到的安全，我才会休息。那其实这样一番话说出来也是相当于是政府跟民众之间的一种很有效的沟通，是给民众吃了一颗这个定心丸，是吧？不要进行这个恐慌情绪的蔓延。那其实我们说现在所谓的价值多元的一个时代，那对恐怖主义似乎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每一个人他都会深陷当中的这个风险和危险当中。但是你会发现呢在这样一些大事件当中呢，反倒它是有一些人性的方面的力量它是可以凸显出来，就是大事件之下它还是有些的共识。比如说大家对于恐怖主义是所有人都会厌恶它和反对它抵制它，还有一个就是对于个体的这样一个关注并不能抹杀对于整个群体的尊重哈，这也是时时刻刻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的。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谢谢收听，再见。